白委员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嗯，就是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以后，到底下一步该做什么？嗯，文物法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是我们文物保护的方针，嗯，叫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嗯，所谓合理利用，就是相对于不合理利用，比如说这种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这种使用呢，嗯，就是属于不合理利用。嗯，那么经过搬迁腾退，嗯，经过修缮，嗯，以后的文物到底应该怎么用？我想刚才那个短片里面呢，就是给我们讲了最起码叫两个，嗯，利用方式。 对， 第一就是牺牲文委，嗯，用作办公，嗯，第二就是现在的正阳书局，嗯，这位小崔呢我也非常熟悉，我曾经到他那儿去过多次，嗯，我认为这种方式呢，是政府部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保护当中，特别是展示利用当中，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种途径，嗯，也是一个可以值得思考、值得探索的一种方式。 是。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特别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文物的利用方面。 对， 嗯。我想这种利用呢，它的前提就像白委员讲的，就是要尽最大可能的保存它原来的历史信息， 是， 发掘它的历史文化内涵， 对， 然后在开放过程当中展示出来。嗯，所以在这次我们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呢，文物搬迁腾退，嗯，修缮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嗯，叫不求所有，嗯，但求民用，嗯，就是不能一个单位搬出去了，嗯，另外一个单位搬进来，嗯，大门紧闭，不向公众开放，嗯，这个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希望无论是属于中央单位管理使用的，嗯，还是北京市区管理使用的，嗯，不管它的所有权还是管理使用权在谁手里边，嗯，在搬迁腾退文物修缮以后呢，尽最大可能的向公众开放，嗯，给公众提供一个文化活动场所。嗯嗯， 我知道宋委员您关注这个事儿也挺长时间了，嗯，是吧？ 对，因为实际上这十几年来其实一直在关注，就是我们中轴线，特别是我们中轴线周边区域的这些文物的这个腾退的保护和这个利用问题。比如说我们关注的会馆，因为在这个南城部分呢，我们原来有700多的会馆，对吧？这些会馆呢现在大部分已经没有了，对吧？但是还有几十座会馆现在还都在。那么我们现在这一次呢也在腾退和修复，但是修复之后我们还是建议应该更好的把它利用起来。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恢复成原来的一些这个专有的会馆，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现在的湖广会馆，这种利用就非常好。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会馆呢，像东莞会馆啊，像阳明会馆啊等等，这些都是原来的地方的世子会馆。那么这些会馆还有像我们的颜料会馆这种专业会馆，那么我们能不能把他们也像这种这个湖广会馆这种形式，但是我们可以把各种地方的文化产业吸引进来，对吧？那么形成的真正的体现北京城这种共有共享的这种首都文化，哎，那么来传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体系，让它呢能够既修复又利用。 其实书局我知道刚才咱们举的这个例子，正阳书局呢是这个文物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法子。其实咱们这几年是在这个利用腾退文物方面其实也有很多好的办法，是吧？ 对，实际上我们在文物腾退方面呢采取了很多的路径和方法，不仅仅是把居民简单的搬出去， 对， 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离开他居住过多年的环境，嗯，实际上除去这种简单的货币补偿搬迁腾退的这种方法以外呢，还有就是平移置换呀，保障房啊， 对， 等等各种路径，这样呢给我们这些居民朋友们呢更多的选择。 它也有一种这种生活改善的获得感。 对对， 对，其实就是在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当中，在文物腾退保护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来保持这个原汁原味的京味的文化和生活，让老百姓能够在申遗当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其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 实际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在中轴线申遗过程当中，除去文物的保护工作以外呢，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5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点31分，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璐。那么从这个星期周一到周五呢，我们的节目是推迟半个小时播出，之前播出的呢是市民对话一把手节目，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的节目将恢复到8点至9点啊这样的一个正常的时间来播出。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股市行情啊，今天沪深两市开盘是涨跌不一，但是后面呢就差不多开始下跌。那么临近上午收盘小幅又反弹，午后呢受到军工软件、芯片、钢铁轮动拉升提振的影响，都出现了微型反转啊。因为今天呢沪指开盘之后呢又创新低，但之后的这个拉升啊是成交量有所放大，截至收盘沪市是收于2786.89点，上涨0.41%。创业板指数呢是收于1607.12点，上涨1.18%。那目前这样一个行情透露出哪样一些趋势啊？我们接下来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广发证券的首席策略投顾王宁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王先生您好。 你好，江 璐。嗯，你好。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概念股啊，在国产芯片的这个带领下有所反弹哈，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可持续性？ 好的，来这个北京广播电台这个财富栏目我也有半年的时间了。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讲，就今年就不能做沪市，就做创业板。因为从时间周期来讲呢，2638点之后沪市一直涨到今年一月份才开始调整，也就调整了5个多月。 嗯， 可是创业板从2015年的那个高点4037到现在已经跌了3年多的时间，所以说无论从形态上还是时间周期上看，今年必然是下半年是创业板的行情。那么从短期的走势我们也看到近期的活跃的涨停板的股票绝大多数都是创业板的小市值超跌的股票，而且创业板的指数我们看到也走出来一个复合底的锅形底的形态，准备去补6月15号的那个缺口。而不管是上证指数还是深成指还是沪深300，清一色的多头排列没有改变，不可能马上筑底成功。所以说短期要做反弹的朋友们，那只有盯着创业板，没有别的可能。 嗯，好，刚才您是谈到的这个创业板的这个走势，其实最近这段时间我们在连线当中和嘉宾的探讨过程当中啊，也都谈到了创业板是否企稳的话题哈。那么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阶段性的底部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啊？为什么有的人想抄底反被抄？ 好的，在老五您这个口，就是说这个顺口溜里边有一条，就是说跌透了，东北话叫跌透了，也就是所谓的就不破不立。就透了是什么意思？就像前一阶段的创业板，前一阶段的时候就没有理由的，有的股票刚说大股东预增，业绩刚预增，然后就当跌停就下来了，没有理由的那种下跌，那种情况一般都是在接近就是说探底的过程中。而这几天你们就看到了，不管这个外部的形态多么恶劣，沪指怎么跌，创业板这些股票有很多就不想跌，但是你看沪指就不一样了，所谓的那些大蓝筹今天 跌一个板儿，一个明天跌个大阴线什么的，那就说明他们还没看到底部。 嗯， 底部一定是有跌无可跌的这种感觉。而沪市来看呢，那明显的就是说没有创业板跌得透嘛，就是这个道理。 嗯，好，您谈到的这个现象确实大家也可以关注，就是最近一些中小创品种的这个行情算是走出了一个独立于主板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今天的这个国产芯片表现的不错哈，那您怎么来看待日后的可持续性？因为这个芯片技术的追赶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哈，不能用月或者是一两年来衡量，那您怎么来看待对于股价的影响？ 好的，其实中国股市有很多概念是我命名的，比如说中国芯这概念是我14年底的时候命名的，后来那些股票软件里边都写中国芯的概念，我早就认识到了这个芯片对于大国崛起的重要性，可惜我们才到今年被美国弄了一下才开始了解。那么整个的这个芯片也就是说进口替代嘛，去年底我预测三大板块有石油、互联网、芯片，那么重点提到了芯片，今年他们反复的领先于大盘。但是我是这样想的，以后的股市像国际股市接轨，同一板块里边必须得是最近三年业绩稳定增长，那么没有不良的行为，这样的底部的股票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而只是说它是芯片概念，但是业绩连续亏损或者说有前科累计，我们也不能关注，就未来的时候已经不可能用板块来看了，一定要精选个股。 嗯，好，换句话说也是看龙头这个领域也会更加趋于集中哈。刚才您谈到了油价，最近确实油价呢确实跟前一段时间比是上涨不少，与此对应今天呢跌得最狠的就有这个航空板块啊，航空公司有些个股呢是接近于跌停，那但是最后在收盘的时候呢又回升了一些，这个当然也谈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离岸的人民币的这个汇率的这个上升哈。那您来分析的话，油价上涨对于哪些行业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因为我们就从美国来看吧，那航空公司这个经营也都不善，我对航空股一直都不看好，只有说油价相对较低的时候，航空股有那么一段时间机会，但实际上从世界人类的这个发展和资源的逐渐的枯竭来看呢，航空股肯定不是一个能让您发财的一个行业。那么作为这个石油不断的上涨，石油板块其实也是有分化的，就是说主要是带有石油采掘业，就这油是它的采掘往外卖的这样的企业肯定是利好。另一方面呢新能源汽车，那油价贵了，老百姓成本高了，那就买这个新能源动力的汽车，那么这个逻辑是通的。所以说短期之内呢，你看新能源汽车走的也挺好，但是由于有些新能源汽车已经涨六七个涨停板了，我觉得就不要追了，最好就是涨那么一两个，然后随着这两天下跌又跌回来，然后基本面又没有亏损良好的才可以去关注，不能追高是一个选股的前提。 好，谢谢您。那同时呢，今天有一条重要的公司公告，得借着刚才您谈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啊，告诉一下大家，就是韩瑞钴业发布公告，股东拟减持不超过 1% 的股份。 啊，会注意的。嗯 嗯，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好的，谢谢您。 好，再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先生。申瑞您好。 嗯，香露你好。 嗯，首先请你分析一下对于今天大盘的走势您是有哪些看点，您认为？ 嗯 好的，那么今天的看点呢，简单来说啊，我认为呢就是说触底的结构基本上已经出现了，但是单针底还是双针底呢，我们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五的时间就已经是一个缩量，打出来一个这个底部快速拉升的格局。但是在昨天呢，就是星期一啊，因为盘中的一些外部市场因素影响，那么出现了一个集体回落，这可以说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单纯 A 股。那在今天来看的话呢，当消息啊开始澄清和兑现之后，上午时间呢，实际上更多的还是因为周一我国 H 股就是香港市场的停牌后，在今天呢有个补跌动作带动了一回撤。当然在午后非常明显的是市场出现了这样一个反弹，并且这一次的回撤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是以蓝筹的补跌为主，特别是这样的金融地产资源及下游的消费，可以看到今天非常明显是消费股开始一个补跌的过程。 是。 那么在这个补跌完成之后，我们说小盘开始连续的有所表现，这样就说明市场的活跃性开始起来了，市场这个位置的参与度也开始有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就是说当下的国产替代概念是非常典型的，不管是从这个民用航空、军工，还是说是国产软件、半导体、芯片。我记得在上一周的时候咱们也在谈论这个问题，整个来看，那整体来看的话呢，已经有所这样的一个突进，包括像中兴通讯这样的品种呢也打出了这样一个底部涨停的节奏，可以说呢给市场的这种交易特点和人气是非常的足。那么如果说在这个位置以这一轮市场实际上已经提前一周表现的这个国产替代，本次的龙头应该是中国软件，是非常典型的这一支品种，今天也打涨停了。 是。 如果像这样的品种，包括像中兴或者其他的这样一些国科威啊、景嘉威啊这样一些芯片非常典型品种，能够继续有效带动的话，那么市场的人气就会逐步的恢复。但是为什么我说现在是单针或者双针的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基本问题啊，说当下市场的两大利空因素有所结束了吗？我们这点说没有。第一个可以说，自三月份以后，这一轮市场的一个什么，这一趟每每都有一个什么大的阴线打下去，然后开始修复，特别是到上个月下半段的时候，那端午节之后打的是最厉害，可以说都是因为外部的一些啊事件性影响、贸易的摩擦问题等等这样一些事件。那这个事件到这一周开始起，可能才进入到一个实质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延续度可能会很长。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很难说现在市场这个因素就消化完成了。不会，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位置金融股或者说相关的一些资源股依旧有这个回撤，因为它属于资金密集型。而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货币或者说货币流动性现在还是有很大问题，不管是六月份当时月末的这种资金紧张，还是当下连续的这种什么人民币贬值的过程，实际上针对市场当下的这种资金流动依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说市场的一些权益权重的品种也很难有效连续的上涨。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说两大当下市场比较利空的因素是没有消化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市场今天的这样一个相对放量拉出真底的一个格局的话，也没有说今天一鼓作气站上五日均线，也就是说市场在这位置或有一个双真底的过程。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短期冲高之后有这样的震荡。 是。刚才你也谈到的这个技术形态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虽然每一次探底、每一次这个创新低都有不同的内部和外部的因素哈，但是如果复盘来看的话，在大盘到一个阶段性的底部，您认为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不管是技术面还是说外部的这个环境。 好的，那么大盘到一个基本点之后，一定注意会有一个至少是领涨的连续板块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就是说受到人气和资金整个集中的推动。那么可以看到当下这段时间是贸易摩擦或者说是国产替代，如果能成的话就是他们去带。比如上一轮像去年的时候，那时候什么是银行是大消费啊，比如贵州茅台、五粮液啊，包括格力、海尔等等这一些。再往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15年当时811之后，那时候是什么军工板块的率先启动，然后带动的市场一轮启动。然后再往前看还有更多，比如说像15年的时候那一轮真正的一轮牛市开始启动是什么，是保险券商等等。我们说至少得有一个强势板块的一个连续的出击、连续的表现，这是一个基本的信号，就是你好歹得有一个领军的品种吧，不可能是一夜补涨，并且在这种状态之下很难形成什么这种防御性板块，或者说是这种一号品，或者说这个大消费，他们的这样一个连续带动，他们的这种带动性从 A 股历史上来看的话是很困难的。即使在去年 有这样的一个所谓慢牛折去拉升，那也是在银行的带动之下，它也是一个什么推动很强，但是得有银行的支撑，它才把市场慢慢推进，从2638对吧，往这慢慢往上走，对，就是那个去年这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整个市场现在的这个结构来说话，如果说现在是一个见底确认，那么说这个时段最强的概念国产替代或者说科技龙头的品种，它就一定需要至少得强，还得有2周到3周以上的这种强势，才能说保证市场这一轮是底部确认。 好，那结合刚才您所谈到的这个外部的这个环境，似乎在时间点上还不能够同步啊。不过也有一些这个值得关注的消息，比如说这个汇率的问题啊。目前哈、啊，美元对人民币这个离岸价大概是在 6.6497 啊，这是一个实时波动的价格，这是离岸的价格。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条消息，就是7月2号，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相关的工作。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的一些主要内容啊，那就是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市场主体韧性强，国内巨大规模市场的回旋空间广阔，完全具备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诸多有利条件，对此充满信心，下一步各项工作都将按照既定方案有序推进。另外也谈到目前市场的一些现状，那就是监管体系建设和金融风险处置取得积极成效，结构性去杠杆有序推进，高风险金融业务收缩，一些机构野蛮扩张行为收敛，金融乱象得到初步遏制，市场约束逐步增强，市场主体心理预期出现积极变化，审慎经营观念得到强化，金融运行整体稳健啊。这是今天晚上出来的一个消息，不知道您怎么来看。 这个消息还是非常的准确的。为什么这么说？这看呢，市场中即使当下 A 股中有些品种啊，你看部分比 ST 啦，或者说连续的这种跌停之后，现在在底部趴着，就是说一些债务性的问题啊，我们以小见大来看的话，毕竟是少数。3000多只股票不是说大部分，很少一部分。也就是说，它的经营正动是什么？就是之前要快扩张，对吧？这样一个状态，没有做好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运作，或者说盲目的收购完成以后，发现现在这个整个下游订单不够，比如说某些做电池的企业，对吧？尖锐，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实际上非常典型。所以说一定注意，就是说整个市场的这种金融风险，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当下的这种管理，从2015年之后，特别2015年下半年之后到现在的话，逐步已经开始平稳。特别是从我们券商平时的这个投资者，包括这样的一些涉猎的其他的这样一些经营业务来看的话呢，实际上现在这种风控能力这2年可以看到是明显的在增加，也就是说大面积的这个金融风险是比较小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最典型一点就是说我国的本身的 GDP PMI 呀、包括这样其他的一些宏观数据近期也是陆续公布，可以说上半年表现非常好，包括在6月份。那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单纯的说到人民币贬值这个风险，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相对有限的，而不是说是那个无限扩大 啊。今天这个央行的行长易纲呢也表态了啊，他的意思是密切关注，原因是受美元走强和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有些顺周期的行为。另外也谈到的就是当前咱们国家经济基本面和这个资本流动的一个具体情况。总之呢，就是说将继续实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对， 所以有人说 这 个 的话呢，我们应该是重点关注一个数据，待会儿据悉啊，今天没公布，就是上半年或者6月份的外汇占款这个流出的一个状态。 是， 个人预计啊，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应该是比较小的，也就是没有出现那个因为人民币贬值大面积流出的一个状态。这就说明更多的资金是认可和看好中国的这市场发展，特别是在近期很有意思，但股市也是连续回撤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大量的北上资金去买入。当然那个时候说，哎呀，你这越买越低，但是实际上来说，就是在一个有效回撤之中，很多资金就是什么呢？开始长期驻扎，这是非常关键一个因素。 是，这让我想到了巴菲特的一个投资历史哈，就是2008年的时候呢，金融危机，很多股票价格啊非常便宜，那么巴菲特呢花了50亿美元买高盛，花了50亿美元买通用电器，但是他买了之后啊，股价又跌了一半，他被套了50%。 对， 但是后来大家知道，那短短半年之后， 他花100亿买的这个高盛和通用电气就翻了一倍，半年赚了100亿。 对，不管是这个还有什么，当然美林银行他买的是最低的，很便宜很便宜，后来挣的是更多。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巴菲特的操作，很多投资就是经常会去把他理解成为这样一个交易者，一定注意他不是一个二级市场交易，而巴菲特真正看的是一级市场的报表和他的一个一级市场投资。所以说这种盈利能力他是针对在一个企业本身经营状态好坏的状态下，所以这点也回到刚才我们所说，像近期一些所谓企业的这种债务性风险，它绝对不是大多数，而是一少部分。因为这少部分来说啊，它的这种可以说扩张力度过大，没有去做好相应的这种金融防护，或者说自己这种现金流现在出现一个断裂，或者说是它的产品线滞销，那么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啊，不管市场好还是市场坏的时候。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不能说以少部分的这样一些品种就说整个市场如何如何，至少说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今天啊跌的比较多的这两天，像银行像保险像地产对吧，像金属钢铁煤炭有色等等，但是说这些企业的业绩到底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前30大啊全国的这地产公司上半年卖得非常好对吧，卖得很好，那现在来说我们没有看到说它的这个业绩上的一个差异性，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金属类的品种或者看到煤炭类的品种，这样一些品种实际上它的收益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现在特点什么，因为市场当下一些波动或者说有一些相应的市场弱势影响，那么就大家开始卖空。但是我们注意啊，这些上游资源类品种实际上现在也开始出现背离了。什么背离呢，就是业绩好，当下的整个它的销售价格，就是说它的实体产品比如煤炭啊钢铁啊，销售价格依旧处于什么，是在阶段历史的相对高位，也就是它能保持非常好盈利。但是股价的这种快速回落所造成什么，就是说背离了对吧，因为你现在股价回落已经不能反映出来你实际企业的盈利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当这一轮市场担忧情绪结束之后，或者阶段上这样受到缓解之后，那他们的补涨就会出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市场如果说真的想要启动，除了现在的这个国产替代相对来讲科技品种之外，资源类品种是一定要跟上的。除此之外，我们说今天补跌的这样一些消费类一定注意，如果下半年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判断的通胀预期来临的话，大消费食品饮料医药等等一样也会有非常好的涨价的。 好，我下面跟大家说一组企业的公告啊，这都是不错的业绩预增的公告。安阳钢铁上半年预增31倍，南大光电预增 51%-66%， 红象股份预增7倍多，创维数字预增 166.5% 至 221.7%， 还有北新建材预增 60%-100%， 鲁西化工是 205% 至 214%， 振华股份是预增 70%-80%， 东方雨虹拟回购不超过10亿元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我们再来看一下机构投资者的观点啊，就是权益类基金在二季度啊是被小幅赎回的。我们看到二季度呢确实这个大盘还是有一些下跌，但是呢从基金公司来看的话呢，嘉实基金大概是净赎回了上百亿，华夏、易方达、博时等大概是50个亿。那么加起来呢就是占整个这个基金这个权益类基金的盘子的比例并不是很大。还有就是15年7月底有5只400亿左右的这个国家队基金啊，在运行半年之后大家都看到了今年一季度他们赎回了不少哈，赎回了 70% 的这个份额。但是呢从二季度的报告来看的话呢，他们二季度的份额和一季度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如说今年一季度末招商丰庆 A 基金的规模是162个亿，二季度末是161个亿，易方达瑞汇一季度是157个亿，二季度呢是153个亿等等啊，我们就不一句说了。那么从这些基金的这个净值走势来看呢，基金规模变化主要是基金净值下跌带来的影响，基金份额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哎，不知道申伟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比。 这个对比的话我们只能说明现阶段市场实际上呢因为连续下跌嘛，权益类是什么，可能这话说完以后可能很多投资者不太清楚，就是说他投资是股票收益权益啊这一类资金，所以说基本上这也指的是投资标的为股票的基金，就叫权益类基金，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说为什么权益类基金这个上半年或者说二季度跌的比较多或者赎回比较多呢，我们看市场走势就知道嘛，其实现在跌的是比较厉害，而在这段时间的话还有很多新的基金的发行，也就是说什么， 就是卖出老基金，买入新基金。那么说份额没少什么情况？因为新老一交替，那么说整体份额没少。但是为什么赎回资金多了？因为价格下跌了。我可能赎回的时候是在五月份，我说买新基金的时候在六月份。我们看到五六月份的这个股价的位置或者大盘指数的位置，就可以看到非常清楚，就整个市场的这规模是在缩小，对吧？就是它的市值是在缩小。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二季度，这个状态说，这个整个的资金的资金状态、规模状态可能是在下滑，但是说份数没有减少，所以这就是现在市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权益型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说市场当下在这个位置六月份，开始完成这个下跌，结束后到七月份，现在这场七月三号，对吧？今天是第二个交易日，开始出现这种单针底，开始走好了、走强了。那么说，随着这个月开始逐步的新的基金发行，比如说后边的 CDR 基金，比如说后边更多的一些这个主题性基金的跟进，特别这段时间这种国产替代，对吧？或者相关这种科技基金的一个跟进的话，那么实际上市场会发现什么叫量价提升，就是整个份额在增加，并且它的市值规模在增加。为什么？因为股价从底部开始拉上来了。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 市场一个预期， 国家队的基金在二季度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减少规模，你怎么来看？ 这个规模肯定是没有减少，为什么？因为便宜吧。因为他做的是什么十年二十年的，而在这个时间间肯定拿的什么是资产净值非常低的，对吧？或者说他的这个收益啊相关的非常稳定的，比如说现在像银行，比如保险，对吧？这段时间跌得很厉害，你可以看到工商银行或者说中国银行、中国平安、新华，可以看到跌得也很厉害，包括万科 A 这样的品种，招商社种，他们的这种下跌来说，给予的这种资金回报和现金回报是不是很稳定？实际上发现还是很稳定，对吧？包括我们刚才说了非常。典型在这时间节点，我们说看前头说了，说最近数据，前三十大全国的地产公司卖的好不好？很好，业绩好不好？很好，有没有分红？有，对吧？但是这时候大家市场资金规模往下打，就是认为说，下半年可能会紧张，或者说认为现在这人民币的这个贬值会造成这个中国相关的人民币资产这样一个跟随贬值，对吧？这种资产密集型的贬值，所以说这是有一个所谓的市场的单向预期。造成了什么一个市场背离，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它的业绩背离。那么一旦当业绩背离发生以后的话，从中长期来说的话，那么它就是什么买便宜货的事情。但是在这种状态之下，说国家队资金说一天全买不可能，对吧？所以为什么它是逐步的，你下跌的时候我们逐步在增加，因为你真的收益很好，然后权益比越来越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一定要注意投资者，你的这个体量不一样，你的角度就不一样。因为国家队拿的什么是养老，是社保啊，是为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人类或者说我们中国啊，这个老龄化达到一个相对高峰的时候，我们去做的准备，对吧？所以说这种资金，它是一个正长期的一个发展的眼光，可能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在目前的这个形势下，如果个人做主股票投资的话，你认为哪些领域相对稳健一些？ 现在的领域的话，我们注意是有两块儿啊。你要说稳健啊，稳健实际上我个人建议可以关注一点，就叫什么？叫这个定投指数。因为我们说真的，在今天这个单针底出现以后。后面再有一个双针，走出当年那个2016年的2638点，对吧？那时候也双针，或者说去年那个3016，对吧？也是这样一个双针。那么说走出来以后，推上后边大盘的上涨至少有30%或更高的一个状态。那么说你买指数的这种，走势你会非常舒服。特别这个时间节点，我发现至少创业板可能现在领涨的，你要说关注一下创业板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国产替代的啊，但是一定注意啊。真的从这个市场的含金量正好来说，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中小板会更好一些，因为它的这个企业的整体的这种细分行业的这种占有优势，相比较创业板会更好一些，这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比如中小板啊、中小创，它的可能这种定投的